好啊，这个因为呢，只要里面有那个柴胡、半斤甘草、炙甘草三两这样的结构，就算小柴胡汤结构，对不对？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柴胡桂枝干姜汤就也等于就跟柴胡加芒硝汤啊，都是这个少阳小柴胡汤的变化而已了。那这个大柴胡汤的大柴胡汤的后面的一条啊，是柴胡加芒硝汤。那这个东西我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柴胡加芒硝汤的汤镇也是近代不太有的，就也就是说，这个是柴胡汤里面小柴胡汤先加好芒硝，来对治这个柴胡症跟阳明病的混杂型的，就是等于是这样子的小柴胡汤，它的结构同时里面就暗含了半帖那个调味承气汤的清热，所以它就是当柴胡汤的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还有那个黄昏的时候发烧的特别厉害的这个主症的时候，就是柴胡汤症，当然本来就有往来寒热，对不对？可它里面隐含着另外一个坡形，是黄昏的时候特别烧的厉害。那黄昏的时候特别烧的厉害，就是阳明病的一个特征，所以它里面隐含着阳明的热。可是这个阳明的热其实已经挂到柴胡症了，所以就用柴胡汤去解。但柴胡汤解的还有不干净的时候，就用小柴胡汤里面再加芒硝这样子的打法。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遇到的不会很多，因为大家通常都不病阳明，就太阳挂到少阳，然后就掉到少阴了，这样比较多，所以今天用的机会少些。但是呢，因为提到芒硝哦，我们就顺便看一眼，因为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属于柴胡汤结构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也是柴胡系统，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因为它有甘草有柴胡，柴胡也是半斤，所以它基本上小柴胡汤结构已经在里面了，只是它又挂了这个小柴胡汤的真正的主结构，挂了这个芍药跟枳实。那我们就知道芍药跟枳实是这个运行管状物的，所以它的这个作用的点就会，一个是胆管有被胆结石塞住的时候，它可以这样子按摩这个胆管，另外就是整个消化道因为少阳有病而干扰到的，就是你吃进去的食物从进去到出来那个消化道，把食物一段一段送下去的这个过程的那个管状的消化道的蠕动，这个汤都有照顾到。所以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在我觉得在一般家常的用法，就是科学中药也只是一点点，这科学中药要买的话啊，要买的科学中药的名称叫做四逆散，因为这个结构在《宋本伤寒论》是叫做四逆散，而放在少阴篇，这个可能是宋本伤寒论的小故障的地方。因为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治这个少阴的手脚冰冷有点奇怪，而桂林本的四逆散就是四逆汤的那个方打成散，这样看起来比较单纯明快。可是，历代的医家也是很认真的在合理化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结构用在手脚冰冷，于是呢就会说这个人手脚冷其实不是真正的寒，而是因为他的气运行不畅，他是因为郁闷所以手脚冷。那你用就所以这个他就变得反开发出一个辩证点，就这个人如果手脚冰冷可是脉是弦的，而且你知道这个人平常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委屈的，那他的手脚冰冷就有可能是因为气郁闷卡住气，所以手脚冰冷，于是就用这个方，那结果也是有效。那像郁闷造成的问题呢，像是大陆有一个老中医叫，应该是叫朱敬忠老中医吧，他的医案里面就有大量的医案，就是说这个人的性功能障碍哦，他用柴胡系的药来治愈，尤其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但是呢，当他说这个人是在他的那个医案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医有中医自己习惯性的黑话讲法，就是这个人的性功能障碍乃是肝胆之气郁结，然后厥阴肝经呢是经过性器官的，所以肝经之气有郁的话呢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黄帝内经》里面讲说，肝经啊，如果有了风邪的话呢，就是如果有风邪进入肝经的话，一个男人会变得时憎女子，就是时不时就会讨厌女人啊。所以有人就拿着《黄帝内经》这句话说，哦，原来肝经有风就变成同性恋啊。那但是这句话啊，还真不是笑话，因为我认识过一个人，是一直到他差不多到50岁，都是完完全全是异性恋，然后一场肝炎之后变同性恋。所以这个还不能说没这回事，只是比较罕见一点。那这个说一条肝经的故事，当然你不能说它是错，因为中医的身体观真的就会觉得你气郁闷了，会纠结在肝经，然后影响你的性功能等等。但是用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话，你也可以说这个人的性功能是因为他的副交感神经不得提振，对不对？他的交感神经太紧张了。那人的健康的性活动是要靠副交感神经的舒展而进行的。那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进行不健康的性活动啊，就是用交感神经来进行性活动。那交感神经的性活动就是你会想要上床，是因为你看到了什么视觉的刺激而有性欲。那人的交感神经的性活动呢，就是你受到了这个色欲的刺激，然后我当然是在形容男人的身体啦，受到了色欲的刺激，然后就那个下面有反应，然后你进行了性活动之后，因为这个性活动是交感神经主导的，所以你的身体它的这个 storyline 就是故事线，就是让刺激变得更强，然后到达射精，然后结束，这是交感神经主导的性活动。那副交感神经主导的性活动，就是不是色欲的刺激，而是因为对方很可爱，所以你很享受跟他摸摸抱抱亲亲，也就是说这个性欲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那交感神经的性欲，就是如果要用画面感来表示，就是这样的口干舌燥呼吸变短促的性欲。那如果是副交感神经的性活动的话，对人体健康的性活动是这样子，口水变多然后呼吸变绵长的性欲啊。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大陆有女同学问我说，我是不是可以常常发花痴？我说那要看你是发的是口干舌燥的花痴，还是口水变多的花痴啊，这是天地之差。如果你这个发花痴是口水变多的，那尽量发啊，这是副交感神经型的。所以中国人认为健康的性，就是你在进行这个性活动的时候，你有很多机会让口水变多，比如说接吻啊，口水会变多，而不是一直在那个性欲煎熬的那个口干舌燥的状态。而如果你是从副交感神经出发的口水变多的性欲，那你的男性性器官的这个勃起呢，就会是好像早上起床的时候的那种勃起，就是它虽然有勃起，但是你心里面不会有急着要射精的冲动，就是玩着玩着玩着，然后呢进入对方身体以后呢，就是在进入以前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勃起比较有一种想要进去的冲动，但是玩着玩着又变得比较软一点，就出来休息啊，再亲亲抱抱摸摸，然后又来一次又来一次，然后这样的反反复复，到最后觉得哎，好像很放松了，心情也很平静了，然后就结束了，就到最后就忘记射精了，就觉得反正很舒服嘛，很放松，然后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副交感神经的性欲是不导向射精的。那柴胡龙骨牡蛎汤能够支持的性活动是副交感神经的这一种。那如果是现在，那如果是导向射精的这种性欲的结构，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性的欲望是交感神经紧张，可是你的性的刺激又是交感神经紧张，然后射精这件事情又是在紧张交感神经。那也就是说人会有性欲，是因为你交感神经紧张，需要靠这个亲亲抱抱摸摸这些东西来舒缓你的自律神经紧张。可是你的，如果你是用交感神经做爱的话，你的整个做爱的过程都是在让交感神经更紧张，包括射精都是。所以射完精你会累了，但是你的交感神经其实透过这一场性爱是变得更紧张。所以呢，等到你睡一觉回过一口气来的时候，性欲又非常旺盛。 那这个有人觉得说，我这是生龙活虎啊，不，对不起啊，这个是完全的虚劳。那所以我就是觉得，但我这个话不能够，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房中之事，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去，我这样子说，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某种不太对的性幻想哦，就是我会幻想大陆的男生哦跟人上床的时候，就是我，你知道，你如果有人问我说，你觉得大陆人是怎么做爱的？我会觉得大陆人就会抱住一个女生，要戳戳戳，然后一面戳一面说：“我操死你，我操死你！”然后就射掉，就这样。就是我一定误解了很多人，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大陆人做爱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那这样子的做爱对健康一点用都没有。然后，而且你如果是一直在陷在这个回圈里面的话，你的生活压力一大，你就会更好色。然后射了之后又马上更好色，然后很快就真的败胜了。就是你要真的用性活动来疏解自律神经的压力的话，就必须要用副交感神经这一边的那个，我操死你，我操死你，然后射，这个没有用的啦，这个性活动对于舒缓自律神经没有用处啊、哦、所以这个是知道一下。所以即使有老中医说，哎，柴胡系的药疏肝解郁以后，可以挽救很多这个性功能失调的阳痿的人，但也有的人就是其实，因为其实人的近距离相处是很容易有压力的，就这不论男女的，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你感觉到有压力的话，那男生就会阳痿，女生就会性冷感嘛，就是。因为人的真正的性欲是要遇到能够让你放松，能够让你真正做自己的对象，就是所谓可爱的人才能够舒展出来的东西。但是已经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彼此就知道，反正我就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会生气，我做什么事情会不高兴，我做什么事情会讲我，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人面前就是坦然的做自己，就是露出自己真实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个性基本上已经完蛋了，就是没有可爱感的，因为你见到这个人不会更放松，你跟这个人靠得越近就更有压力，那这样子这个性这件事就不能成立了。所以这个就是，虽然很多中医都说，哦，你用柴胡系的药啊治这个啊、就说就是因为你的中医里面有理论性的自卖自夸啦，就是说，哦，你如果呢治，就说老中医可能会这样说，哦，这个性功能障碍，你以为是肾亏，哇，给他补这个吃什么右归丸啊，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他性功能障碍都不好。你看我呢，只是轻轻的通达了他的少阳跟厥阴，就打通了他的肝经的郁闷，你看又生龙活虎了。就是中医会这样子自夸没有错，但是呢，这个病人或者说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活动所采取的结构跟设计跟逻辑就是错的时候，你中药也不知道是帮他什么忙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框架的事情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而此时此刻的话，我们从这个点的话，我们要先岔题去讲一下胆结石的治疗啊、哦、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这个方子。我说大柴胡汤它里面是一个没有甘草的猛药，但是它里面又有大黄，又有枳实，又有芍药。我跟你讲，有大黄，有枳实，有芍药，当然是猛拔胆结石了。可是大柴胡汤拔胆结石，真的是拔得太用力了。如果那个胆结石根本就是已经超过那个你的胆管所能够承那个宽度的极限，那这样你胆管会被扯伤掉。因此，大柴胡汤就是，我觉得胆结石一旦发痛了，先用芍药甘草汤把它舒缓了，然后接下来的保养药呢，就比较适合用芍药甘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就是慢慢的把那个石头引导出来，而且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最好要能够让这个石头变小，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一碗煎剂里面啊、哦，我说就是一般的说法就是，你要抽拔胆结石的话，要把这个胆管跟胆结石一起顺道的话，会用四经药。四经药呢，第一个是郁金，郁金对石头没有大用，但是郁金对于疏通胆管有用。就是如果只有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个枳实跟芍药形成的力气是蛮力， 月经就好像是胆管的润滑油一样。那还有一味药也是胆管的润滑油，就是栀子。所以你这个每天柴胡芍药，这个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可能你柴胡也不用多，就是以八钱柴胡这个剂量做比例下去。因为八钱柴胡的话，那它可能就芍药就三钱之类的，照这个比例，就是一天的剂量，因为长期抗战嘛，不要先吃太猛。然后在这个一天的药剂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里面就可以再挂两钱的郁金啊，然后帮助郁金更润滑胆管的有栀子。那至于说栀子大黄汤结构也是很能够把胆结石拔出来的，所以但是你如果加大黄加到你拉肚子了的话就太猛了，所以你就看你大黄的量，你可以加个半钱之类的，就是它微微的有更多的拉力，但是不用太猛，就是因为你里面有栀子又有大黄，里面就暗含半铁栀子大黄汤结构，也会拉石头，但是我又都让它不要拉得太用力啊、哦！真的要拉很用力，就直接用大柴胡汤拉死你啊、哦！那然后这样子的，这是以力道上来讲，就是那个推胆结石的力道，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安稳的基本结构。然后另外三经呢，一个鸡内经，一个海金沙，一个鸡内经、海金沙，还有一个什么金钱草。那其实呢，鸡内经、海金沙、金钱草之外，我还会加一个芒硝，就是做回柴胡加芒硝汤。那其实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化肾结石的话，你就一味金钱草新鲜的到青草店去买一大把，煮水当茶喝，一直喝一直喝，肾结石就会开始缩小。或者我说肾结石，如果你每天嚼核桃，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偏方都有希望。那但是呢，肾结石比胆结石单纯的地方是，肾结石是矿物结石，但是胆结石是矿物结石加上脂肪结石，所以化胆结石的药要同时有对治矿物结石的药跟脂肪结石的药。因此里面的鸡内经，就是尤其用生的比较有效，就是生的晒干的鸡胗皮入药去煎啊，就是鸡胗皮跟芒硝这两个能够让结石的矿物的地方被化掉。然后金钱草跟海金沙，海金沙是一种海边的蕨类植物的东西的孢子，那这两个药能够帮助这个结石的矿物质的部分溶解，所以要两路的溶解胆结石的药都有，然后再加上这个胆管的润滑跟蠕动，这样子的话，当那个胆结石被化到哦，就是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两路要一起用的话，那个胆结石那个脂肪结石的部分被溶掉一些些以后，那个地方的矿物结石的部分就好像会有点松动，对不对？就变成沙碎沙一样，这样子要慢慢这样外面碎掉一圈碎掉一圈，然后小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药就可以把它拔出来了。那这个疗程的话呢，我觉得快的话一两个礼拜吧，慢的话大概一个月啊，就看胆结石的大小，真的太大也要花久一点。那这样子的一个疗程，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芍药甘草结构有在里面，所以你的绞痛都不至于太剧烈。那这是胆结石的很安稳牌的打法。那这个打法呢，我觉得对各位来讲，听到现在我想是不难学会，但是呢它的性价比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姐啊，她以前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她妹妹啊，她胆结石发作，然后呢去西医院，西医院就说把胆割掉，那就没有给你第二个选择了。然后那她妹妹就觉得很气啊，就说为什么我就是一个胆结石我就必须要少掉一个胆，对不对？就是说我，而且因为这很多人都觉得盲肠少掉了好像没有生活上没有大影响，可是少掉一个胆真的会一辈子都很浅眠，然后早上一吃饭之后肚子就怪怪的不舒服，甚至就拉肚子了，就后遗症很多嘛。所以就为了一个结石而少掉一个胆，大家都会觉得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那后来我就跟学姐说，那我这个就也是在电话里面跟学姐讲，就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后来就听说我学姐的妹妹就好像就喝一喝这个药，然后就继续工作，然后就都没事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所以如果这个事情给西医处理是要少一个胆的话，那你用中药自己调，而且这个方剂结构你听也知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安稳的方剂结构，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医术的地方啊，就是直接就这样就用了。 那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想要从我们这一本桂林本上海咱们论啊，最前面开始有出现巧桥汤的地方看过来。当然，最先开始第三卷的那个什么伤寒例那种就没有关系啊。不过看到没关系，那请郭秘书帮我报一下条文好不好？就包括柴胡加减什么汤也一起看。小柴胡汤跟小柴胡加减什么，或者是柴胡什么都可以。五支四十一啊，我们先看这里。其实五支四十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岔题点，就是这个五支四十一这个地方，是风病。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我们这个前面的六气之病篇，这个逻辑不是有跟同学讲嘛，对不对？它的六气是外界的风暑湿燥寒火六气打到了人的五脏，就是人的五脏去接那个外面的六种不同的气的环境因素。那这个吹风，这个风刮过你这个人，它产生了某种波动，也会影响到你的内脏。那风气呢，跟寒气不一样。我们讲过的这个寒气篇，它是寒气是先攻脏，然后浊于精，有没有印象？粘在精上。那寒气是因为往里面沉的，那风气就不一样。风气是先攻脏，再浮到腑，就是先攻进肝脏，再浮到胆腑，就是风气的路数是往外浮的。所以他就说，如果这个人呢，一开始这个风气哦，打到肝的时候，风邪打到肝的人呢，腋下会痛，然后呢会不能躺在床上不能转身，但这个侧面难过得不得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风邪肝肝，你要抓的主症是这个人侧面难过得不得了。那当然，如果这个人侧面难过得不得了，不能翻身，这个事情是虚造成的，那就是一味黄芪吃到底啊。那然后他说，如果这个风邪跑到了胆腑，浮到胆腑的话，这个人就会嘴巴发苦，容易犯恶心，肚子容易发胀，并且非常喜欢叹气。非常喜欢叹气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重要的主症，就是人在有郁闷的时候，他身体自然会有一个非常喜欢叹气的那个习惯动作出来。那当然，人的郁闷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胆的气非常关系到我们一般说的情绪的郁闷，可是呢，我不能说绝对啊，就有些人的郁闷是受了委屈，就他想做什么事别人不准他做的这种郁闷，像我觉得小孩子哦会身体不好，有的时候就是想做什么爸爸妈妈都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就像有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大人去人家家拜访，看到他们家小孩两三岁，就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那小孩说：“我叫做小明，不要。”就是因为他不管做什么，大家都叫他小明不要啊。这，那这个就是这样子，当然小孩子会郁闷到肝啊。那但是呢，我认识的人里面一个很会叹气的人是尹莹的前男友。那尹莹的前男友是一个在家里面有那种权威角色，几乎是有那种控制狂的人。那种控制狂的个性哦，就是强到某一个程度，他就会开始想要控制着他女朋友变成一个，比如说又苗条又瘦又聪明又机灵又能干又认真又上进又有进取心，又就是你知道他的希望的东西很多。那但是尹莹就是个天然人，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努力那么多方向的要求。然后到后来他们分手前几个月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交往好些年了啊，在他们分手前几个月的时候，尹莹讲给我听，就是说那个男的有时候在家里面就会这样子，就是意味深长的默默的凝望尹莹，这样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就是我相信那个男生也是相当的郁闷啊，就是，但是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要求的话，你要最好把你的征婚启事写得很清楚，对不对？非诚勿扰一下，就是你找了一个完全不合你要求的人在家里面，然后百般不合你意来气你啊，那样也是非常的郁闷的。那这样子当然消化也不好了啊，当然那个男生也是这个长期的胆结石的这个老病号了。 那这个风邪打到各个内脏的方子，我们就顺便这个从头就看一下，因为这个风邪打到各个内脏的方子呢，这个第二类呢，风邪打到心脏，那这个方子为什么能够把心脏的为什么能把心脏邪气驱出来？以药理来讲我也不懂啦，而且因为这个这个第五卷是新出土的，也没有人用过。那我们比较能够稍微参考一下是下面的五至四至三的风邪打到脾脏，因为它风邪打到脾脏的时候，它又是用这个苓芍竹甘结构，就是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他说这个人的症状是身体重到穿了衣服就懒得站起来了，所以这又是为这个苓芍竹甘结构多给一个辩证点，就是这个人觉得身体重，然后多穿一件夹克就觉得天哪，站起来走路觉得衣服好重。那这个是脾有风的人会，因为脾主肌肉嘛，脾有风邪在干扰，就像那什么黄帝内经讲说，肝有风邪在干扰的话，就男人就不能再上一个女人了。那脾有风邪干扰的时候，人就不能穿夹克了，就是关系到的经络都会很怕压，这个意思你懂吗？就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当然风邪成心的话，他就说这个人是喉咙干，一直在一直在隔气，然后呢肩膀跟整个胸口啊都是撑，里面好像撑住东西一样的那个撑痛撑痛的。然后呢他说这个风邪打到脾的话啊，是胁下痛饮肩背，就是这个地方，就你的身体是身体侧面这样子往后绕的扯痛，就是风邪打到脾的话，所以觉得身体重到多穿一件夹克就嫌重，然后这个地方扯到的感觉，这个方向这样的包夹过去，那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另外他说如果流到胃腑的话啊，那就是这个肚子就会满胀，然后不想吃饭，那这个风邪在胃的不想吃饭呢，又回到这个阳明篇阳明病的基本结构，就是枳实、厚朴加白术、甘草啊。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医的方剂历史里面有一个汤还蛮有名的，叫胃风汤。那就是胃有风的人啊，他的这个胃如果不驱风的话，这个人会吃了饭就容易拉肚子。但是吃了饭就容易拉肚子，那个胆被割掉也是这样。所以后代那个胃就是这一条的话，当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你笔记抄一下，就是说再去查一下胃风汤，真的要用的时候看看哪个方剂会比较合啊，到时候到临时遇到再辩证一次。那至于说这后面的风邪到肺里面啊，就是桔梗甘草的这个结构加枳实芍药的结构把肺撑出来，里面的风邪撑出来，然后如果是沾到大服到大肠的话，还是桔梗甘草枳实芍药的结构，只是再加地黄跟牡丹皮让这个药沉下去。那因为这个风邪干扰到肺跟心的状况都比较少了啊，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说风邪干扰到肾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背脊骨啊痛到都不能站直。当然，这个东西就好像跟那个跟那个僵直性脊椎炎不一样。僵直性脊椎炎应该是不能弯身吧？那但是你的背只要想要挺身站直就觉得好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是桂枝加葛根汤症。那如果是他，然后他说引取不利，甚则骨萎啊。那引取的话，这个有的人在中医词汇里面认为说，这个引取是指下阴部，就是但是呢，这个就让人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用的辩证点，所以还是以这个身体要站直的话，就会觉得背好难受当做辩证点，比较好用这个桂枝加不是桂枝汤，对不起，柴胡桂枝汤啊，就是柴胡桂枝汤是那个，就是也是要从这个方向把那个风邪抽出来的感觉，就桂枝汤挂在。就是柴胡桂枝汤这个，我对不起，我要说这个地方特别，因为寒邪攻到背的难过，那个比较挂到那个桂枝加葛根汤的，应该是后面寒病篇，对不对？寒病篇的这个第一个说这个 这个骨痛、阴闭、腹胀、腰痛、大便难，就是这个肩背颈下隐痛，就是从后面整个后背都是扯绷得紧紧的那种，是桂枝加葛根汤，那个才是挂到可以挂到一部分的僵直性脊椎炎的。那这个风邪干扰到肾脏的，就是风气的这个柴胡桂枝汤，那它是柴胡汤跟桂枝汤的药都有，但是呢是药量减半啊，那就是要稍微是药量减半，就浮起来一点点的感觉。那柴胡桂枝汤在处理的那种他说背脊骨都不能站直啊、哦、那其实柴胡桂枝汤它的药法就好有点像桂枝汤的部分运行这个太阳经，然后柴胡汤的部分运行这个不是太阳经，就整个背部的太阳的这个框架，然后柴胡汤的部分在里面运行那个少阳的路线，所以就是从少阳这边把太阳受到的风邪这样子抽拔出去，这种感觉。那如果你从柴胡桂枝汤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话，比如说父亲主陈世铎的方啊、哦，有一个方子我忘记是说他是腰痛不能弯腰，还是腰痛不能起来，反正就腰痛不能俯仰的其中一个方向的方，他用的是逍遥散加防己，就是说你那个肾脏的部分，那个后腰的部分有湿气，那我要拔掉的话，防己把湿气滤出来，然后用逍遥散把它勾出来，也就是这个三焦跟命门的这个连接的这条管道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扫出来的药方的话，就会在父亲主陈世铎方里面还蛮容易遇到的。但是父亲主陈世铎方还有另外一路的用法，就是白术重用就会绕带脉，所以他另外一路治腰酸腰痛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白术跟大量的薏仁，就是白术反正会让所有的药都去绕带脉，那薏仁反正是祛湿的嘛，所以这样子就好像白术跟薏仁大剂量的煮个汤，就像你带着一个帮你吹干你腰部湿气的呼啦圈，然后吃着吃着，然后就把这个湿气拔掉了。所以也就是说，同样是治这种病，对不对？你如果是就是腰酸腰痛，腰酸腰痛，而且不是虚劳的那一种，因为虚劳的话就肾气丸。那就是如果是湿气的，但如果这个湿气就是单纯的腰骨后腰骨酸痛，那白术薏仁这样的直接抽湿。可是如果牵扯到你的俯身跟起身，那个湿气就是像柴胡桂枝汤一样，就是已经整个三焦都绵延过来了，那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柴胡桂枝汤或者是什么逍遥散加防己。那我的话因为逍遥散加防己，我很怕防己，我吃防己会累，所以就你可以考虑就说，也就是说今天，因为今天有个同学问说啊，如果我有湿气要吃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湿病的辨证是花样很多的，我们这个前面的六七篇还有一个湿气篇没有讲，那湿气篇有各种各样的风湿的症状，甚至包含一部分痛风的症状，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要去湿这件事情的学习，可以是你先要认识到张仲景认为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状况是有湿，然后再来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打法。所以这个是在这里稍微岔题一下，因为岔题都会，这里岔题会岔到小柴胡汤以外的什么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也会岔到柴胡桂枝汤，所以就同学可以从这个几个面向来侧写这些方剂。那我们这样一路侧写下去的话，就可以把少阳篇的各种打法的各个角度都看过了。那郭秘书，接下来下一次出现小柴胡什么什么的是在哪里？5-48啊，那这个上次寒病篇我们大概也快的看过了。他说，如果寒病打到肝的话，他会就是这样子说好了啊。如果你被寒气吹到肋骨痛，甚至是连到你觉得耳朵听东西哦，连声音都好像盖了一层布一样不清楚，就是受了寒。有这种反应，肋骨不舒服，加上耳朵闷闷的，听声音不清楚，那就是小柴胡汤。如果你用小柴胡汤之后啊，肋骨痛好了，而耳朵闷闷的还没有好，那就小柴胡加麻附星。麻附星能够从九窍把寒气逼出去。好，这样子。好，那下一个出现的地方，下一个好像我们就看过了，是吧？好，那下一个出现的地方， 好，七至六十八，我们来看一下。哦，看过了。哎，那七至六十八以前那个是哪里出现？七至六啊，我看一下啊。这是好，七至六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感冒的人呢有胸闷热骨痛，就给小柴胡汤，这样可以吗？这主症点啊，知道要胸闷热骨痛，给小柴胡汤。好，接下来。看过，哎。 七十七。 七十七看过。 然后七五七六。 七五是大柴胡汤，算是看过了啊。然后七六柴胡加芒硝汤也算是看过，好，再来。七九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要不要现在讲？我们来岔题讲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好不好？这个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像一般柴胡剂都是柴胡八两为主，柴胡桂枝汤是一半。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也是一半，而且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煮成四碗水，分四次喝，所以这个汤就更淡了。所以这是柴胡剂的家族里面一碗汤里面浓度最淡的。那淡的话就入比较能量的无形的身体啊。当然你要开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面对病家的时候会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最需要喝柴龙母的人，就是解离掉的人。可是解离掉的人喝柴龙母最没效，因为他身体里面能量的部分不多，所以你没有办法波动他的那个能量的身体。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它的主症啊，胸闷烦津。那后面胸闷烦津。后面的一身静重是最重要的主症，那小便不利跟说胡话那些就不是那么要紧，不可转侧也不太有。我觉得啊，我可能我这样说好了，我的这颗心，我的人生一路走来，其实常常我觉得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被吓大的，就是我常常会觉得什么。有什么人在生我的气，我就很害怕或怎么样的。就我是一个被吓大的人，我是过去我是一个胆子极端之小的人。所以呢，我这样说好了，比如说如果我觉得我被，比如说小时候好了啊，如果我觉得长辈不会原谅我的话，那种自责的感觉非常强烈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害怕，然后一点风吹草动，你就会觉得心揪一下。然后那个一身静重不可转侧的时候，就是人的心情在坏透了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你能够理解吗？就是心情坏透了，而且是以恐惧自责为主的心情坏透，身体会重得不得了。不晓得能不能有没有过那种感觉，有人有吗？就是那种高度沮丧，就是已经自责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那种，会非常非常有身体重的感觉。那这是一个柴胡龙骨症的调调。那另外我觉得最标准的就是我也举过例子，就是说人在入睡的那个片刻，或者说要醒来的那个当下，刚好被电话铃声吵到的话，我觉得入睡跟醒来很可能真的就如同那种灵魂学的那种世界讲的，人的睡觉其实是有一个灵魂类的东西出去到别的世界去吃饭再回来，所以就会有一个车子开出你的身体，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倒车入库的那个过程。如果那个车子在入库的那个时候刚好有电话铃吵到你，那车子刮到那个停车库的门口，那个油漆的刮伤就是一个完美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于是你这天就会一整天都觉得胸口这边是紧的，然后整个人是重的，然后每次在听到电话响就觉得心一抽很不舒服，好像被吓到一样。有没有人有过这种人生体验？如果有的话，你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科学中药啊，这个一公克，然后呢用很热很热的水，就是让它的药性能够行开。那这样子吃个一次两次以后啊，就会开始觉得，哎，我的那个心经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越来越平复了。那吃到你完全不会惊的时候，再吃这个药就会拉肚子了。那所以你在 日常生活中啊，这样子有这个机会去就可以去体验柴胡龙母汤的话，你就会对这个药的药性非常清楚，就是它会感觉上就你的身体有某种惊吓型的心灵创伤，而一般中医会认为柴胡龙骨汤是一个祛痰药，而那个痰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你被电话吵醒过一次之后，你再听到电话铃声的时候就会再痛苦一次？就是那个回忆为什么每次被勾起的时候，你的肉体都好像会被打到一下？那这个故事情节你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你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烈的失恋、惨烈的恋爱，或者经历了一场非常充满了恨意的离婚，然后在不经意之间，有个朋友又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你心里面揪到那一下，那也是柴胡龙骨牡蛎汤针。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体会记住那个电话铃声？为什么你的身体会记住那个人的名字呢？那以中医的医理，当然中医的医理不一定有办法解释这件事，但是中医的医理会比较认为是你在受惊的时候，人体会产生惊痰。那当然你要说中国人有一个习俗是小孩子受到惊吓要收惊，对不对？那就是他会一直呈现惊吓的状态，而那个收精的那个状态，用柴就是小孩子收精，你用药的话就用柴胡母嘛。那但是人认为说什么小孩子受惊吓，三魂七魄就不能归位，这个说法哦，如果用就是我们以一个不科学的幻想，如果我们硬的要用西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的话，很可能是你在这个惊吓的过程里面，这个惊吓的讯息流过的你的很多神经元都产生了好像肉眼所不能辨知的小于一颗细胞的死水，就是那个地方过电了，所以那个神经里面的某一点某一些些水分子变质了，就是惊痰很可能是残留在你的神经的某一种讯息的残余物。那我们中医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就姑且称它为痰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这是一个以有形的身体用一种科学空想科学的方式来硬的解释这件事，但是你反过来说，我觉得中医的身体观啊，可以更加单纯明快的用能量的身体来看待这件事，就是你的身体是由一个能量的末网构成的，而这个末你的身体的五脏产生的情志，五脏六腑产生的情志都会在你的末网上留下能量的污垢。那柴胡龙母汤这个特别淡的汤早就已经淡到不是打肉身了，就它直接是打灵体了，那就是把你这个灵魂跟肉身的交界面的这个少阳末网这个东西上面残余的能量污垢洗刷掉。那当然郭明书跟外国的老师有上过那什么工作坊嘛，就是说按住这个什么三焦经的中储穴啊，说这个我的心灵创伤，我原谅你，也请你原谅我，请你离开我，据说也会有效啊，但是就是说性就是象征性的做一做嘛，所以你可以什么就是喝柴胡龙母汤，然后按着中储穴再稍微祷告一下，这样也可以嘛。只是我个人的祷告词就是没有那么感性了，我的个人的祷告词都是这样子，不好意思啊，我的右脑啊，请问我有什么事实没有承认，所以才左右脑分裂心灵创伤，可不可以让我看到事实承认事实，这样我就不要痛了。好，我自己的祷告词都是这样的啊，不过那是练庄子的这个习惯性，你们自己掰啊，反正大意怎么样都可以啦，意思就是清理你的这个灵体上面的啊，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灵体，不是那个睡觉会离开你的那个部分的灵体，而是留在你的肉身上面的那个灵体跟肉体的交界面的所谓末网的东西。那从这个角度来用柴胡龙母汤呢，那还不错。那但是它的这个药味里面啊，这龙骨牡蛎是去痰的，当然都是放的比较少。然后这个药的特色是有一味药叫做千丹，千丹是一种橘黄色的很重的金属化合物的粉末，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施工的时候要涂油漆啊，那金属的东西涂油漆前先涂一层橘黄色的再上别的颜色漆，有没有人看过？ 那那个东西是签丹，而那个东西呢也不能吃，是有毒的。所以张仲景的做法是，那个黄色粉末的粉啊，是用布紧紧的包扎，不让它化出来。当然它也煮不化了，但是就是连让它融到水，就混到水里都不要，就是闷在里面，让它这样，就是紧紧的包住以后，在那个汤里面煮。也就是张仲景用贴签丹，只是在取签丹的某一种波动，就是让那个签丹的波动能够帮助龙骨牡蛎把那个不知道在哪里的那个不可见的微小的痰勾下来。那但是因为这个签丹实在是有些毒啦，就是融到汤里面以后，喝了之后被签丹毒到的人还不少，所以呢我们后代就开始用一些代替品。比如说煮汤的时候呢，有的人用中药房抓得到的就是磁铁，就是生磁石，那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比较重的矿物药，煮下去也是让它那个波动，所以生磁石煮的也还可以。那也有中医老师认为说要用生铁络，就是打铁的喷出来的铁渣渣，那据说那个也有那个矿物性的那个我们这个药方所需要的那个某种磁场吧，啊，这样子讲。所以我的话煮茶龙母是有签丹的时候就不包扎签丹来煮，没有的话我就用磁铁。那生铁络我是还没用过了啊。那这个那喝茶壶，然后它的煮法有一个重点，就它有大黄，但是大黄的药性它是用来啊，就是冲击你的灵魂的魔的，所以只取其气不取其味，就是要这个大黄的洗刷的能力，但它喷这个水啊，不是像拉肚子那样喷那个有形的内脏的水，也不是像化瘀血一样去喷你的血管里的血液，而是要喷的是冲刷你的灵体的，所以次元维度要打高一个维度。因此大黄是怎么样的，就先切碎，等到汤要煮好的时候，大黄丢进去拌一拌，就关火把那个药汤滤出来，就大黄只是过一下，只沾它的气而已。所以大黄也是只这样子过一下假装煮，然后签丹也是包到根本不会跟药汤接触或者融到药汤里。所以这所有的煮法都是在玩能量，而不是在讲，不是那么的重视物质层面的化学成分。那么我呢从前跟助教喝柴胡龙骨牡蛎汤啊，如果是煮汤剂的话，都有个共同的身体感，就是喝完了以后身体感就像是前几天不是有带一个那个铜钵，前两天带在头上敲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喝了柴胡龙骨牡蛎汤，你坐在那边会觉得你全身肉跟骨头都在发出嗡嗡声，就像嗡那样的很稳定的一个嗡嗡声，全身都是这样的。但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我吃客中也没有这种感觉，但吃汤剂的时候，吃汤剂的时候很有这种感觉。曾经有一次小黄助教那个时候2009年的时候好像来跟我学中医啊，他就有一次喝了柴胡龙骨牡蛎汤回家以后打电话来说，我觉得我喝了这个汤啊，我在抖，我觉得我全身在抖，就他可能那个时候有点词穷，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说那个叫抖，那就简单的就震动感啊，哦，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就你全身都在微微的在发出声音一样的震动，然后觉得啊，从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哦，有一种湿湿热热的气被排出去。对不起，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就这个同学的华脉就是那种气，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像是，因为那个同样的那个气，在江西龙帅江老师教我去摸一个病人的肚子的时候，我也感觉到那种湿湿闷闷黏黏的那股气，就是那个人就是好像是，就是虽然身体已经不太够好了，可是他的工作还有很多他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身体在那个努力的过程里面累积了一种毒气。那个毒气你也不能说是，不是那个你戳尾中穴喷脏血的那个毒，而是就在能量层面淤积的一种好像这个人的灵魂产生的废气那种感觉，就是湿湿的闷闷的黏黏热热的，主要是热热的感觉，一股气被这个柴胡龙骨汤驱出体外。那当然这种冲刷以驱魔来讲的话，就是着魔的人这样一下的话，那个 那个膜真的会觉得有点，就是我是蜘蛛人，忽然遇到这个帝国大厦洗窗户，就有点难爬那种感觉啊，就是。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是驱魔成功以后，魔会不会回来？那还是要看你的平常日常生活的动的念头的波长会不会把它黏回来哦。所以，那以自律神经来讲的话，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是硬的可以把那个解离状态的人的交感神经紧张到极点，变成不会动了。反而只剩下副交感神经可以动的那个，就是人解离了之后反而不太生病，就是痨病到极点反转成假疫病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柴胡龙骨牡蛎汤开得进去的话，那个人的交感神经从卡死到松开，哦，这个人就可以医到一生都是病了，很有的搞。所以就是它是破解离的方子啊，也是。但是谁喜欢被你一帖药打到一身都是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是药理是这么说的，是这么开的。当然讲到这里，你也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汤可以治那么多性功能障碍，因为它的那个压力造成的交感神经卡死，柴胡龙母是特效药，所以甲状腺的功能的障碍或者不足啊，有的时候用柴龙母。撬开他的自律神经的时候，甲状腺那边会有好转，所以就是以探路来讲，可以探一探。如果这个人又是刚好就是有烦精的那种个性的话，就心情很容易不好，很容易受刺激。那如果以治精神病来讲的话，那就是那种柴胡龙骨汤比较会治的，就是那种越来越不喜欢见人，越来越觉得受不得刺激，越来越喜欢关在家里，然后渐渐的躲在房间里面，窗帘要拉起来，然后就是那种退缩型的，没有办法受到外在的刺激的那一种形态的精神病，比较有可能用它来治好，就是心灵创伤形成压力，有压力就更容易有心灵创伤，这个恶性循环这样滚下去的时候会形成的体质。那这个柴胡加，那至于说它是不是能够治疗癫痫呢？那就是一半一半了。就是如果这个癫痫的诱发脑内异常放电的理由，刚好是这个很微小的某种算是痰的东西的话，那它就有办法帮得到。但是如果它刚好不是的话，可能就只会跟这个药擦身而过。大约柴胡龙骨汤的这个药物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那同学看看啊，不晓得你听到这个哦，对，我想起来忘了讲什么事了。就是以我们帮别人开药的经验啊，我们就包括我跟我的学生跟其他认识的人，柴胡龙骨汤是所有的病人逃药率第一高的汤。就是这东西很微妙，就是哦，如果一个人身上真的跟了平一零的话，那个平一零会想办法操控那个人，让他喝不到药。就比如说是明明也会中医的人，给他开柴胡龙骨牡蛎汤，他会说：“哎呀，我还没喝哎，因为我家门口没有卖生半夏，你不是说过半夏要生的比较好吗？那我就还没有去买。”或者是一个厨艺很好的人，他会跟我讲说：“啊，我煮柴胡龙骨汤的时候就不小心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锅干焦的锅巴了。”就是这种故事多得不得了。或者是你叫他说吃这个方子，他就会就抓药就说：“哈，你跟我讲过要吃这个药吗？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就是这一类的故事情节会特别多，就是有灵障啊，就是灵障跟业障混合起来那种，就是反正那个人就遇不到那个药，所以就有同学跟我讲说，所以他后来柴胡龙骨牡蛎汤都是随缘而开，因为有些人就很热心，就是开什么药给朋友都会帮那个朋友把药抓好。但是发现说即使抓好了送到他家，那个人也吃不上。会有吗？你点头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柴龙母，还是是柴龙母？ 不一定 啊。但各种药都会有逃药的现象。所以 干脆啊、哦，就是柴龙母就是一个药单写过去了、嗯，那你会不会抓来吃，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之类的了啊、哦，就是这样子的开法，可能彼此都比较轻松，没有压力一点，就是随缘了。那那这个郭秘书再下一个出现小柴胡汤的在哪里啊？哈，好。哦，这个就是小柴胡汤的热入血式了。这个昨天有大概讲过一点，同学还有印象吗？哦，就是一个女人感冒，刚好月经来了，她就会这个身体的这个女人的身体就会想说，哎呀，透过这条少阳的线路把垃圾丢到那个子宫去排掉算了。所以就把所有的感冒都丢到少阳经，所以通常我把脉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女生感冒了，让她月经有来哦，你把到她那个浮脉，不要多久，马上就全部变成血脉了，就她自然都归病成少阳病。以脉象来讲，那这个时候如果月经还有几天可以流血的话，那个感冒会顺着月经就慢慢排掉，那不一定要吃药。但是如果他是月经最后的那倒数一结束前的一二天感冒，感冒的病邪还没有排光，就是垃圾已经要拿去倒了，垃圾车跑掉了啊，这种剧情，那个拎着垃圾的那个少阳精就有点啊怅然的站在巷口，不知道要拿这个垃圾怎么办，于是就变成张仲景说热入血室，就少阳经里面全都是垃圾，要烧的这个人神志不清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热入血室倒没有，很少有遇到那种啊真的是陷入疯癫要插旗门放学的这种比较少了。但是你自己知道感冒是这个转法的，那女生感冒你看到日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的病邪哦脉已经往弦处转了，已经往少阳经去了，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小柴胡汤，把这个少阳经的邪气清一清。那如果那个邪气的量比较大，它真的有帮你，真的有烧出一点淤血的话，那我昨天也讲过，就是小柴胡汤扫完以后还觉得怪怪的，按一下左下腹，看看有没有要用桃核承气汤把那个淤血再疏通的。好，所以这个热入血式的打法就是这个样子。那再来哪里有出现？啊， 同一卷 27283。OK， 这个地方它的辩证点是，这个人的太阳病是身上只有头，就是脖子以上只有头在出汗，这个辩证点。那这个头在出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反推病机的话，就是这个人感冒的时候，他三焦是塞住的，就是他的这个淋巴系统都塞住了，他的那个出汗的机制都不能好好运行，变成只有头能出汗。所以太阳病感冒的状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有头汗，就有可能是三焦水道不通，那有可能是小柴胡汤，有可能是五苓散，那没关系，你就小柴胡汤煮了送服一点五苓散就可以了。所以以只有头出汗来当辩证点，然后再下来呢？28是小柴胡汤是这样子啊、哦，他就说，因为小柴胡汤对于初学者来讲哦，是就因为张仲景这个书是写给初学者的书，所以对初学者来讲，可能会你第一时间错过了这个柴胡症，然后吃错了别的药。那张仲景就说，你不要太紧张，吃错了别的药，如果这个人还是一个柴胡症，你还是可以开柴胡汤的。啊，只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吃柴胡汤就可能会昏倒一下再醒过来。那你也知道，不要太紧张。好，那下一个。 第九卷。5354。 好，这个第九卷的5354这件事情啊、哦，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用来就是短短几句话哦，好像不是这里哦，对，尤其是54条，就短短几句话就说尽了柴胡汤的一个机转哦，这个是研习《伤寒论》的人会觉得，哎呦，张仲景难得在这里文笔这么好，那种感觉，就是惊艳张仲景，原来也会写的一首好文章啊，这种感觉的条文， 就是他首先说阳明病就是已经燥热了，就是发渴了，这样的阳明病的病人，如果他的这个就是大便，因为这个地方的关键是在于阳明病的人那个大便不通，那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大便不通要开承气汤通大便，对不对？可是呢，你把他的这个脉啊，脉不用管脉，这个地方不用管脉。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有肋骨闷痛的现象，你可以先不要急着通大便，给他开柴胡汤先，就先把肋骨这边的那个淋巴打通再说。因为张仲景后面的解释是说，这个人啊，之所以会大便不通，是因为他的淋巴塞住了。而这个淋巴塞住的地方如果能够打通的话，淋巴一上得来的话，就有机会他的肠道得到滋润，然后他就会大便通了。所以还不急着直接开大黄，是这样的故事情节。而这里的重要辩证点是五四条的舌上白苔这件事。就是照理说阳明病，你真的如果你这个发烧然后觉得热啊，如果你真的是完美的阳明病的话，你的舌苔是黄而干裂的才对。那如果你的舌苔不是黄而干裂，哦，就说起来舌苔黄腻而厚的话，经方用什么比较好？黄腻而厚的舌苔又热又湿，我觉得可以用多半有效的是半夏泻心，啊，就是它又会烘干，又会清凉，又会解毒，黄腻带灰，这个是半夏泻心。那而这个阳明病看起来像阳明病的人，他也燥，他也干，他也热，他也大便便秘。但是张仲景抓的辩证点是舌苔是白腻的一层的，那张仲景说这个不对吧？如果你身正是完美的阳明病的话，舌苔是黄而干裂的。你舌苔白腻的话，就代表你这一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三焦不通虚构出来的，就你三焦水道不通，所以你的那个水不能滋润你的内脏，所以你就发干发渴发热，然后大便干掉。但是你真正需要的是把三焦打通，而不是清热拉，而不是清热用泻药。也就是舌苔白腻，在张仲景的辩证是因为你三焦阻塞，舌苔才会白腻。可是这件事情呢，以后代方的辩证，后代方济学的辩证点来讲的话，认为舌苔白腻是脾胃湿，所以日本话说是习惯性啊 ，kusei 这个字有听过吗？就是以 kusei 来讲，就是学经方出来的人看到舌苔白腻就开小柴胡，然后学后代方出来的人看到舌苔白腻就开平胃散，所以哪一个是对，我不知道啊。你说，所以就出现柴平汤啦，对不对？对不对？因为都觉得好像两边都有道理啊。对，柴胡汤加平胃散。那还有一个折中，就是凡是看到舌苔腻啊，就觉得你又想去脾胃湿，又想疏通三焦，那是什么五苓散？所以就有，就是看到舌苔腻，就是同学，因为今天早上有人问了一个祛湿的问题，所以呢。祛湿的问题的有趣之处是，你一般以为是脾胃湿的，有可能是三焦水塞住的三焦湿郁在那边。所以你这个祛湿，如果你舌苔白腻，你觉得你湿，你到底是用平胃散去，还是柴胡汤去，还是用五苓散去？这个其实都还要，如果你真的够龟毛的话，都还要细抓主症的。就口渴而小便不利，那个用五苓散去打通。如果这个人是哎呀手脚就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这个是平胃散。那如果这个人是早上起来口苦，舌苔白腻，就是小柴胡，这样知道吗？那都不是，你再想办法。因为这个事情是大家其实大家都就是经方习惯用的人，一看到舌苔白腻，因为张仲景那个条文刚好是文笔特别好，就这个地方写说，则吃了小柴胡，他会怎么样？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阴和，然后出了一身汗解了，然后大便也搭了出来了。这就是张仲景难得文笔好的地方啊！就是所以你会被这句会被张仲景的这个文笔之美有点触动到你啊，所以你就会忘不了这一条，然后就变成说 学商函出来的人，只要看到白胎就觉得小柴胡小柴胡小柴胡，你没办法做别的选择了。那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方还有一点左腾右挪的空间啊，所以同学在这里知道一下。那但是反过来说，很多时候一个人舌苔白真的是三焦塞住。那你如果是走十方的那个打法，就一直以为他是脾胃湿，然后一直在搞脾胃，那搞来搞去有时候反而没有效果了。哦，所以这个知道一下。那下课时间已经到了，同学回去消化一下，有什么问题明天上课再来问好了，好不好？好，今天都要把东西拿走哈，今天明天他们早上要用这个教室，啊，东西不能留啊，谢谢大家。